to let's go. Here we go. Rolling, spin around, turn it upside down. 下进口

下雾茫茫，问天涯在何方。哦哦，啊，午夜滴滴声残，偷偷偷偷过窗，烛台前我妈还在想。啊，小山般花呀花，消失散着雨夜着月光，没有木影子被拉着， 在微笑的模样，没有预告，爱情散场，你的沉默就是回答，仿佛我自导自演，幻想和你深爱过的情节，

声细语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 身头也不回，男人身上不留下眼泪。我们走的路来到了结束，残酷我只能撑住，眼泪不属于男人的，是你说的，要何苦坚持不肯认输？不属于我的泪，终于让我崩溃，全为了的泪水，每一滴都是心碎，最后原来只是一种体会，被你囚禁的眼泪也让我慢慢哭。